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小提琴家吉拉德·波利特演奏的莫扎特小提琴与羽管键琴奏鸣曲，曲目有 F 大调奏鸣曲、 C 大调奏鸣曲、 降B 大调奏鸣曲、 C 大调奏鸣曲、 D 大调奏鸣曲、 F 大调奏鸣曲、 降B 大调奏鸣曲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